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九。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环球影城开票第一天，中秋门票已经售罄。 北京明年底前建成投用25个公园。 本市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被点名，学大教育、高思上榜。 流感疫苗接种本月下旬启动。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昨天0点，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正式开售。由于抢票人数太多，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和微信小程序一度被挤爆，陷入瘫痪状态。 多家平台数据显示，抢环球影城门票基本靠运气。去哪儿网上，环球门票开售仅1秒，第一张门票就售出，半小时内平台上中秋期间的门票就全都卖光。 携程旅游和同程旅游平台都出现了1分钟卖光开园当天门票的情况。北京环球度假区飞猪旗舰店数据显示，门票开售半小时，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就售出10万件。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目前环球影城的出行人群以京津冀地区的周边游人群为主，京津冀周边居民在购票人群中占比超过60%，其次是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游客。 环球影城门票开售也带动了周边酒店的热度上涨。数据显示，昨天凌晨，环球度假区周边酒店订单量较前一天上涨800%，其中环球影城大酒店开园日房间在半小时内售罄。 携程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影城预计将成为这个中秋假期最热门的景区。基于环球影城的高热度，目前北京也已经连续几周稳坐第一，搜索热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环球影城将于本周日正式开园。通州市场监管局近日对环球影城及周边餐馆开展第二轮专项检查，已经对周边20家餐馆进行了检查，并且抽检了100份食品。结果显示，所有检查的样本全都合格。 本次专项行动将持续到环球影城开园。开园之后，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将园内园外同标准、严监管、共治理，严厉打击无证、套证经营的黑餐厅等违法行为。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了解到，前身为北京游乐园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底对外免费开放。位于通州区的陆县故城遗址公园一期也计划在明年初建成，明年底前北京将再添25个公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承载着北京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北京游乐园摩天轮终于要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历经500天的设计施工，备受期待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底前对外开放。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楚玉红介绍， 将原来的北京游乐园打造为龙潭中湖公园，在建设的时候对它的整体的景观布局是给予保留，在规划的这个服务建筑设施上呢，也是充分考虑了未来游客的一个需求，建设了这种配套的这种卫生间呀、园林科普馆、冰水活动馆啊等服务设施，保留了原来北京游乐园比较有历史记忆的一个摩天轮，当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保留了，不再进行这个运营。 在城市副中心，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陆县故城遗址周边，也将打造成为全新的特色遗址公园。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工程师刘杰说：“ 目前为止，就这个城是全国范围之内唯一发现的一座汉代整编县级单位，这个是属于西汉的渔阳郡陆县。整体的这个陆县遗址公园呢，现在咱们的规划面积是113公顷，我们现在建设的这个一期范围呢是39公顷。”目前为止呢，这39公顷预计在明年3月份就具备开园条件了。后期我们还会建设这个公园的二期，逐步完成这个113公顷的这个建设。 2018年以来，本市累计新建公园绿地73处，总面积达到4200公顷，相当于6个奥森公园。目前已经有48处公园开门迎客，其余25处预计明年底前全都建成投用。 备受影迷关注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影片昨天中午12点开票，《穆赫兰道》电影票9秒售罄。纪录片《金敏造梦机器》和时长318分钟的《妄想代理人》12秒售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观众乔女士做了功课，把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里想看的影片提前筛选出来。中午12点一开票，他就迅速抢票。 放在日程里大概有个15、16部影片，抢票比较火爆，最终只抢到了3部。 和往年一样，今年展映单元依然备受影迷关注。多部影片的电影票开售不久就被抢光。从9月17号到30号，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带来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境界、缤纷动画、冰雪冬奥等17个展映单元近300部中外影片。其中特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单元囊括了15部影片。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策展人沙丹介绍， 里面比如说像教育路啊、袁隆平、长征啊、上甘岭啊，这当中其实很多都是做了最新的电影修复。那当中最应该向大家推荐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男主角孙道连先生100周年诞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的影片通过 AI 辅助以及人工精致修复，做出一个实验化的一个版本，就是彩色版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目前北影节展映影片还在售票中。猫眼娱乐第11届北影节北京展映票务产品负责人王立萌介绍， 我们为影迷提供了先睹为快、进阶之选、捡漏佳片等一系列的推荐片单，影迷们可以更便捷的去了解这些影片的信息。 市教委昨天发布关于检查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近日市级检查组对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实地查访，发现个别机构存在休息日组织开展培训、公示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学大教育、高思等机构上榜。 市教委表示，相关执法部门要指导督促相关机构立即整改，各区要不折不扣落实好双减工作各项要求，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全面落实监管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 其中要求从业人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从事按照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需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按照非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需具备相应职业专业能力证明。同时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不能是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对优秀乡村教师给予奖励的通知，决定建立北京市乡村教师专项基金，对优秀乡村教师给予奖励。 市教委表示，候选人需是在乡村学校从教满30年和20年，同时目前仍在乡村任教的专任教师。参评教师应深受学生喜爱，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度高，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 为促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的落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住建委、北京银保监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明确工资保证金制度用来支付农民工工资，从源头上预防欠薪问题，办法从即日起实施。 流感疫苗接种即将启动，昨天市卫健委、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共同发布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全市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将于9月下旬开始分批实施，其中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将于12月底完成。 今天本市结束今年汛期，今年汛期降水多、强度大、暴雨日数多、时空分布不均。根据市气象台的数据，从6月1号入汛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719.8毫米，比去年偏多90%，比往年汛期偏多80%。 今年华北雨季7月12号开始，比常年偏早6天，9月9号结束，比常年偏晚22天，雨季长达59天，为1961年以来第二长。其中北京雨季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汛期期间，顺义最高日降水量达到223.3毫米，突破当地历史极值。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6000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综合考虑学生贷款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将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助学贷款优先于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日常生活费。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中消协昨天发布节日提醒，在购买月饼时，消费者应理性看待打折、促销、保健、无糖等概念，按需购买，避免浪费。 在购买大闸蟹方面，消费者要防范螃蟹券套路。很多消费者反映，在购买螃蟹券后，或是面临一券在手、螃蟹难求的供需不平衡局面，或是收到的螃蟹严重缩水、缺斤短两，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线下实体商家或是信誉较高的电商购买大闸蟹。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蔡奇调研北京证券交易所时强调，深化新三板改革，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北京青年报关注，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中秋国庆健康提示，假期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地区旅行。 新京报报道，截至昨天上午8点，福建本轮疫情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病例120例，厦门、莆田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消息，蒙古国报告宠物猫感染新冠病例。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与第28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持续到本月18号。 北京环球度假区门票昨天正式开售，从1964年第一座环球影城好莱坞环球影城面世，到如今全球第5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岁月。然而，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经典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就一起来聊一聊变形金刚基地。 中宣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如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促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饭圈经济，多部门重拳出击，如何将行业自律推向纵深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日，一条购房后5天房屋变凶宅的新闻冲上了热搜。交钱5天后，房子成了凶宅，中介担责吗？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市政府发布税收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国家大剧院2021台湖演艺艺术周将拉开帷幕。京郊亲子游目的地推荐之古崖居，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最近食物过敏的话题引起网友们的讨论热潮，全世界超过2亿人对食物过敏。在过去的20年里，食物过敏的患病率明显增加。我国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为3%到10%，和西方国家接近。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为大家科普过敏那些事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有的食物更容易过敏，90%的患者仅对8种食物过敏：牛奶、鸡蛋、花生、大豆、坚果、鱼、贝壳类、小麦。儿童更常见的过敏食物是牛奶、鸡蛋等。部分人群更容易过敏，比如父母是过敏体质，特别是妈妈过敏的孩子容易在较早的时候出现过敏，但孩子遗传的是发生过敏的倾向性，而过敏源以及过敏表现的疾病却不一定跟父母一样。 过敏受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随着近年花粉过敏发病率总体上升，成年人很有可能突然对原来不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有花粉过敏患者逐渐或者先后出现对多种水果蔬菜过敏，比如桃子、苹果、芒果、樱桃、芹菜、香菜等过敏。食物过敏不但可以引起急性过敏反应，长期进食过敏食物还会影响营养吸收，导致生长发育迟缓、贫血和低蛋白血症。食物过敏常在婴幼儿时期发生，一岁处于高峰，之后大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获得耐受。一般来说，牛奶、鸡蛋、小麦和大豆引起的食物过敏通常在儿童期缓解，而对花生、坚果、鱼和贝类的过敏则会持续存在。通过定期评估血清过敏抗体低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过敏耐受程度，但仍然需要口服激发来证实。另外，建议4到6月龄时添加辅食，推迟将特定食物引入高危婴儿的饮食中，并不能减少食物过敏的发病风险。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4摄氏度。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中的云量较多，西部和北部地区短时间内有弱的降雨天气，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感觉比较舒适。夜间将迎来全市性的小雨天气。目前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依然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活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短时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短时小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24，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超峰、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海淀一老旧小区地下室常年积水，居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那墙啊，湿的都流汤， 您看看， 常年，还有我这腰， 呼吸 这不都是关节的事儿吗？ 京张高铁昌平站附近一岛型涵洞道路坑洼严重，导致公交车被迫绕行。 没有限高，那些拉货的车经常从那过，然后把路压得全是大坑，已经严重到公交车都没办法通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海淀区志强南园的多位居民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小区2号楼，整栋楼的地下室近几年总是不断积水，最深时超过30公分，产权单位曾多次组织抽水，但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居民们认为长此以往，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担心楼体常年浸泡引发安全隐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志强南园2号楼，从1门到8门，这个水已经是4年了，抽了3天的水了，到现在。 9月11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文汇园路的志强南园2号楼，在其中一个单元的地下室看到积水大概有2-3厘米深，整体呈黄褐色，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居民们介绍，这已经是抽水后的情况了，没抽之前的水位可以漫过台阶。 全都是，这台就可以站，你看，这全都是污水渗出来，你看看。 我都住这门，这个门都不敢开啊，一开开就大粪池子味儿。 部分居民反映，由于地下室常年积水，水汽反潮到了1楼的住户家里，长期生活在这样潮湿的环境里，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那墙啊湿的都流汤， 您看看 常年，还有这腰 护膝， 这不都是关节的事儿吗、 这个 就必须得带着，不带不行。 我还是现在是肺结节，就是四眼，长期在这污水里头熏着，而且我那个屋里头那水池子我都得给它堵上， 反味儿。 对呀，反味儿。 家里潮不潮？ 潮啊，怎么不潮啊，都长毛，什么面板什么都长毛。 除此之外，由于楼房底层常年累月浸泡在污水中，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楼体的安全。 有水老长期泡着，这楼会塌的，危及我们的生命安全了。 据了解，志强南园属于老旧小区，没有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平时的维修管护工作由产权单位负责。随后记者致电产权单位设置在志强南园的维修服务站，询问解决方案，工作人员回复说， 啊，这15天昨天那个水不都抽了吗？ 抽是抽了，但它没抽干净，它因为那个挨不到底儿，它底下还是有一层水。 是，底下还有个2公分，那急着抽风来了，那得先通通风，完到时候人还得处理呢。安全问题你放心吧，没事儿。 当记者询问积水的原因时，对方解释说， 他就没人住，他积水慢慢有人住就好。 为什么住的人他就不往上反了呢？ 你考虑住人的话，多少有点水他自己就处理了，你常年闲空了不就完了吗？ 咱们能不能查到这个根源，这个楼它到底为什么会漏呢？那 没事，那你问居委会，他到时候看看，他们给领导沟通一下，让居委会给领导沟通。 对于产权单位的解释，居民们并不认可。他们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地下室就常年被积水浸泡，并且反复抽吸、反复积水，因此大家怀疑反上来的积水是几年前的一个事故导致的。 前几年呢，是咱们北京市呢都在整治房屋，大量整治，这样呢就来了一个铲车，把后边铲的铺砖瓦啥的。这样的话呢，这个车体积比较大重，把后边的化粪池呢压坏了。 如何能从根本上解决积水的问题？记者随后也联系了小区属地志强南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之前压坏的管道已经进行过维修和疏通。目前正在协商最终的处理方案。 确实当时施工的时候下边堵了好多那个施工的石头和砖，最后呢去年有一次特别彻底把那全都掏出来了，因为它老有水嘛，现在正在跟他们那个产权单位协商，然后呢说安一个电子泵，也跟他们也在说能不能让他们把那一块利用起来，就说当库房了什么的，有人专人看着，这个问题从根源上就解决了。你自己当了仓库，你不可能让水老泡着吧。 之后记者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物业科，希望能彻底解决积水问题。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会再次和产权单位核实处理，同时建议小区可以考虑引进专门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 他现在啊是由那个安泰置业这块儿，其实作为一个产权单位的维修站来进行一个就是平时的一个零维修，包括咱们这个抽水的一块工作，也不能算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物业服务吧。根本的解决办法啊，其实还是有那个正规物业来管理。 记者随后也将街道物业科的建议反馈给了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和首开集团接触，将推进统一的物业管理。 现在首开集团正在办这件事儿，就咱们这边19个楼，大概有那么6-7个楼了已经被首开集团接了，现在慢慢的其他的楼也在陆续的接，接完了以后他们就有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这样就好说多了。 按照属地工作人员的回复，要想彻底解决积水问题，首先需要引进正规的物业公司，之后由物业牵头来解决。志强南园什么时候才能成立小区物业？积水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对此，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听众周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修建京张铁路昌平站时，昌流路被截断。为了方便居民出行，京张高铁昌平站的承建方中国铁路6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旁边新挖了一条岛形路涵洞，但是这个涵洞下的道路非常难走。 路的话，它是在京张铁路沿线，离昌平高铁站大概直线距离也就是500-600米。它是一个铁路下面的一个桥涵洞，这条路就一直很破烂，没人管。 周女士告诉记者，京张铁路昌平站已经开通2年，但是这条路依然没人管，加上涵洞下地势较低，道路积水严重，导致途经此处的公交车昌57路也被迫停运。 那个桥下就是常年积水，下雨淹得特别深，能达到50厘米。平时不下雨，桥下也是水，再加上没有限高，那些拉货的车经常从那过，然后把路压得全是大坑，已经严重到公交车都没办法通行，在9月10号已经停止运行。我们附近有好几个小区，那么多人就没有办法出行，就是。 周女士说，这条路虽然是修建铁路时临时挖的导行路，但也是周边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 现在就唯一一条路，就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但是两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昌57路是否因为这里的路况差而停运？记者联系了昌57路的运营公司北京万家通客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不是停运，它绕道了，咱们车走不了，一直拖底儿，把下念头这站跟红叶中南车时代、红叶社区跟红叶钢厂这几站给甩过了，那个路实在是不好走，咱们车也大，再有一个容易侧翻。 恢复的话是得那条路修好之后才能恢复原。 对对，就是修好了，要不我们绕道我们也麻烦不是。 那涵洞下的道路究竟由谁负责？记者联系了属地昌平区马池口镇政府，对方建议记者联系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管委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这条导行路的基本情况。 中流路、导行路的修复和新建都应该由中铁六局完成。中铁六局是京张公司的中标单位，这个工程属于京张正线的附属工程，他要给老百姓导通了之后，他再修他的正线铁路。现在正线铁路我们已经配合他都修完了，到现在为止，昌流路并没有按他的设计图纸施工完。 随后，记者联系了中国铁路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但是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一方面我们是总部，它具体项目上的进展我们这还不是很清楚，同时呢即使我们核实清楚了，很多东西也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也联系那个业主单位更好一些。京张公司是京张高铁的业主单位，因为我们六局承建的包括昌平站在内的京张高铁项目啊，它还有一些同步修的一些规划道路工程，据我个人掌握，当时应该是归到京张公司来统一代管了，现在是否还由他们来管理的话，这我们还不太清楚。 记者也多次拨打了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的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就这一道路的修缮问题，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